天津市的副市长何树山，他跟媒体说呢，经过检查之后，说爆炸现场的氰化钠堆放数量是700吨左右，要收集处理。那么在介绍以上情况的时候呢，这位何副市长也顺便解释了一下他此前为什么没有参加新闻发布会。他分管安全生产啊，是吧？估计是有人问这个事儿。那么就此来说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引何副市长的解释，说爆炸发生之后，自己全权负责危化品的处置，按照指挥部的安排是连夜制定方案，把厂家人员和全国的专家都请过来制定方案处置措施啊。就说个人以为啊，这些话要是早点说，说的清楚点，效果会更好啊。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吗？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社中国网事说，李克强总理在事故现场调查的时候就说到，说要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持续准确的监测，公开透明，及时向公众发布，不得瞒报漏报，他言道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这个谣言，就会满天飞呀。那位问了，哎，这京戏里头有吗？什么呀？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有啊，有啊，是吗？你看，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啊，但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的还真有，是吗？这出戏啊，许您还听过。 这是为大不了，那回家去多金寒，要是难学把学练，别满多时念不管。 你看了没有？说话含含糊糊的，这一听相连。新的话说这什么意思啊？这干嘛呀？这是怎么了？你看。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权威发布跟不上了吧？到这个份儿上，包的人是必须表明态度喽。那么一些无事忙，特别的钟爱互联网，他满嘴都是负能量，没有短信也嚣张。嗯，这什么意思？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这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 给登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说这回是马云躺枪了。躺枪啊，这他们网络的用语，什么意思呢？这都没有的事儿。哈，天津这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呵，眨眼之间唰啦啦呼啦超，哇，什么相声词，马云知道吧，那大老板阿里巴巴啊，马云师傅啊，微博被轻易甩的逼捐款的留言覆盖了。哎呀，我看了甚嚣尘上啊，没完拉了啊，蛮不讲理呀、啊。你怎么不捐款啊？你还不捐？怎么这样啊？说的那话比我说的难听多了，都上来骂街了，是吧？要我怎么提到短信呢？啊，他那都是一样一样的啊，一种成色，哈哈，对，一个性质的毛病。说这个舆论对慈善事业关注关心，这是好的，但是咱不能这么干呀、啊，不能止于什么呢？低水平的指责。什么叫低水平指责？捐还是不捐是人个人情愿的事儿，没有这么逼着捐的。再有一个，捐了也未必落好，是吗？你看社会上就有那个闲人啊，就喜欢甩这闲言碎语，你捐了不是吗？嘿嘿，捐了这作秀啊，我不捐冷漠，哎呀，我捐的少抠门，你看了没有，买卖做那么大，你才捐几个亿，捐多了捐多了，这没什么，怎么了，这不叫事儿，怎么不叫事儿，捐那么些个钱炒作好吗？这就叫低水平指责，是吧？应该是把民众期待引到健康的慈善文化上来，需要健康啊，尤其是某些个别人心理需要健康啊，您得瞧大夫啊。正是猎狐行动传捷报，海外贪官无处逃，谁知有人打横炮，美国政府来警告。警告谁呀、啊、贪官啊，不是，说是警告中国海外猎狐行动工作人员啊。杰森呀，杰森，奥巴马是吗？你看新华视点、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他们新华国际报道的，说这美国的报纸说了，奥巴马政府16号对中国海外猎狐行动的工作人员发出警告。呀呀呀呀哈，什么意思？还指责中国的追贪人员在美国从事啊秘密工作，多新鲜呢。猫逮耗子有带着铃铛去的吗？这个表态让人觉得很惊异，他是为什么呢？想不明白了。这之前美方可是不止一次两次承诺加强和中方反腐败合作呀，说挺好的，怎么回事？这怎么回旋了呢？这什么意思？这是打算干嘛呀？不要我说，其实也不难理解，是吧？美国政府他也不是铁板一块啊，是吧？这个您要是认为只有中国才有利益输送，那就错了，是吧？你这惊喜里头有啊？有吗？你看碰着坏人拦着不让逮的，有有有有，真有。还有这事儿呢，是吗？啊，那说怎么在他们这有亲戚关系？不知道啊，不知道啊，这咱没考证过，不能瞎说，反正是随意吧。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权威发布没到位，谣言就会满天飞》版，我是李星，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星，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发出了追问，安全真的排在了企业工作的头一位吗？是吧？那个说这话你问过了，问一万遍都不嫌多，是吧？你看他是这是讲理的事儿吗？是不是啊？ 这个还有啊，其他的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啊，你比如说新华网说这个天津700吨危化品氰化钠处理全追踪，全程记者跟踪，是吧？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说是这有规矩了啊，领导干部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追责办法印发了，足协和体育总局脱钩了，但愿这个脱钩能够为足球的改革带来希望。泰国曼谷发生爆炸事件，22人不幸遇难，其中包括3名同胞。新浪说的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周伯、徐令等人都带有全家腐败特征，还有这事儿呢，那必须得管得严呐。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来说一说，北京青年报就说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本印发，说是环境要是受损，官员被免2年不能提拔，这就对了。北京晨报说那个天津那个爆炸事故善后处理啊，氰化物碰到雨易散，这方面政府有关方面是有预案的。为什么呢？防患于未然嘛，这不就来了吗？预计事故区今儿个有雷阵雨，环保部门是严密监控。新京报就说这个，哎呀，让人看了以后真的心里面很感慨很心痛，是吧？说是这个去救援的啊，灭火的这个头一批进场的天津港消防支队5大队出警25人，2人确认牺牲，其余23人失联。哎呀，这个京华时报啊说是足协脱离体育总局啊，事实要撤销足管中心啊，年底选举产生新的足协主席。环球时报关注这个曼谷爆炸事件，说是重伤了中国的游客，旅游景点突发重大惨案引人关注，说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呢？各方仍在追寻呢。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赶紧的啊，来看看这个今天大报的一些内容啊，这都说的是什么事儿呢？首先，新华每日电讯啊，这个整个半个版这个报道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啊，说的是天津的事情，6000多名受灾群众怎么安置的？现在到目前来说啊，吃住都没问题，尽所能帮助他们。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不过呢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是吧？这个人民日报发这个言论了，说什么都比不上安全第一啊，关键是这第一啊它得第一到实处啊。这个建设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关键就在于提前把安全的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哎，这个很关键，是吧？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小言论，这在一版上头说，这改革怎么成了给自个儿留字留地了呢？啊，这能马上啊？嗨，说是这是外地的事情啊，行政审批改革，说要把这个行政审批权收上来，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方便管理，再一个方便大家伙办事儿，不是吗？嘿，费了劲了，很多部门啊，这权把在手里面攥着，嘿，把家虎似的，他就不交啊，数据都不给上级部门看。不给，给我们看看吧，就不给，好吗？这不自留地吗？是不是啊？你看这改革，这改革已经是大的主题了，势不可挡啊。所以说嘛，足协和总局脱钩嘛，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引起四大猜想。首先，未来的新任的足协主席是谁？再一个，职业联盟是不是会破土呢？现在足协的在编人员是走还是留呢？第四大猜想，足协会不会很快变成某家高富帅单位呢？ 就是效益好啊。对对对。那么另外呢，新华美电讯还关注这么码事儿，哎呦，这也是安全，这也不是什么小事儿。西安一快递员送快递之前啊，那包里面有一样东西，提鼻子一闻，哐当，差点躺地下，中毒了。哟，说是查来查去，说这里头是氰化物，我的天哪，这个不成了夺命快递了吗？快递这个环节安全管理他也得跟上啊，是不是？您说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啊，说王岐山同志在巡视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上就说了，中央纪委啊这边的信息说被查办的干部一半以上是因为巡视发现问题之后啊咔嚓喝了高碎落马的，它是有作用的，那必须的。那么另外呢，京华时报也说这么码事儿，哎，这个也得查。说审计署那边发布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是近百亿安居工程款被套取挪用，嘿，这还得了哇。那么另外北京晨报呢给大伙儿托付了一句啊，发了一小通知，说是这个名号啊尾号七连续限行，怎么了呢？明儿咱们还是这个尾号限行的规矩，您记住啊，到星期四改单双号了。结果呢这一天呢正好是碰上七，他单号嘛出不来嘛，就说啊公交地铁这客流因此会增加，所以公交那边做好准备。京华时报说了，20条直达公交线后天开通，限行期间公交日增3300多车次，这不错啊。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这个油价呵倍儿给力，要迎来年内首个五连跌哈。今日人物家长，谁的家长？孩儿的家长啊。哎呀，家长太不容易了。北京青年报半个版说这个事情怎么呢，就说啊有那个做买卖的，哈哈，对，还有这做买卖的干嘛呀，就是连环收费，拿这名校做诱饵啊，您哪预付10万，我们给您来一套餐，这什么餐这么贵啊，感情感恩套餐，您这样的话您的孩儿就能享受名师辅导了，您再交20万保证孩子进示范中学，就勾搭着这家长啊希望孩子能够进好学校，就这个意思，利用这个是层层收费，家长呢家长感觉是层层进入陷阱，好吗？哎呀，这个有关的是不是也应该出来走两步给查处查处啊，这什么行为啊这是。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会子要是不太忙的话呢，人家都发微信发短信来这个互动交流，夭夭之桃说了啊，这家长啊有时候功利心也太强了，哈哈，是吧。继续跟大伙聊北京晨报啊，北京晨报说这个哟嘿好嘛。怎么回事？一男的啊，我就不说姓什么叫什么啊，那男的姓陈啊，女的姓李，俩人保持了7年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哟，那这属于非正式，这没领证，这不合适，是啊不合适。起先这女的还行，后来就觉得，哎呀，你看看你也不能给我转正，这还转正呢？哎呀，不行，你跟你媳妇离了吧。这男的呢，也是为这事儿呢，一天到晚就发愁啊，愁来愁去怎么办呢？哎呀。雇个人把他宰了吧，好吗？雇凶杀人，尤其这杀手啊，据说啊在网上还小有名气，他是经验丰富，太倒霉了。哎呀，这手艺太好了，人没杀成就把这女的捅伤了，然后跑的时候咚还让一车给撞了，呵，这个惨呐。后来呢都逮回来了吗？准备法办吗？这还好得了吗？您说 那后来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再说一个啊，也是一位妇女，哎呀，这事闹得呵，开车在通州就为了1块钱停车费跟这个停车这管理员吵吵起来了，他是一踩油门啊，咣把人给撞了，为这个上法庭打官司告状，您说这是为什么许的呢？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